我解脱你那温存的束缚，让我解脱你那美丽的诱惑，你那份浓浓的爱，你那份浓浓的情，真叫人无法消受。让我解脱你那温存的束缚，让我解脱你那美丽的诱惑，你那份浓浓的爱，你那份浓浓的情，早已经窒息了我。不要用哭泣的眼神望着我，不要用悲伤的声调请等着我，不要用忧郁的脸庞迷惑我，你那份浓浓的爱，你那份浓浓的情，早已经窒息了我。让我解脱你那温存的束缚，让我解脱你那美丽的诱惑，你那份浓浓的爱，你那份浓浓的情，真叫人无法消受。让我解脱